讲足尖旋律，百老汇音乐剧献礼伯恩斯坦逝世百年，谭盾电影音乐演绎刀光剑影爱恨情仇，格什温协奏曲领略爵士。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，我是于月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是电影《宝贝老板》。 延期到8月31号，详情咨询0108501-1401。 宣布再也不为超级英雄电影配乐了，而蝙蝠侠、黑暗骑士当中他做的配乐真正的把承受黑暗的英雄内心的复杂